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大家收听9月17号的南风窗，今天有我糖水， 还有诗华，各位好。 各位好。咦， 糖水，听日是大日子。 大日子。 什 么大日子啊？ 听日啊，还有我现在这个钟呢就两个钟头就是听日了，香港就要四个钟头才是听日，就是9月18号。咁啊，大日子嚟噶，全世界都是注视紧一个世界大事噶。你讲下。 苏毒喎。 苏毒系啊。 我哋讲嘅就系苏格兰独立啦。 系。 咁， 我知道咧，你系一个好主要嘅人物，因为你喺苏格兰住过。 系，我唔系一个主要嘅人物。 系。 我系。 你讲吓。 我系。 因为发觉好多人而家讲紧苏独嘅咧，唔系好多人喺苏格兰住过。咁， 即系 你讲下。 即系游历过啦，咁我唔系长居嘅，只不过佢都系一个小嘅国家啦，相对嚟讲。 几时住噶 ？N 年前咯，而家讲紧我谂系十几二十年前啦，系啊。 做紧嘢定读紧书啊？ 做紧嘢，咁系我喺一间苏格兰公司入边做过几年嘢嘅，所以就识啲苏格兰人。咁啊，佢哋系口音好重嘅，其中有一个同事咧，我做咗同佢几年同事啦，苏格兰人，但我 讲咩？ 系一句说话我都听唔到佢讲咩，唔系讲笑。一句都听不到。 其实老实说，平时怎会留意苏格兰，除非你打球踢球，一般来说，是不是苏格兰人真的通常不会说自己是英国人，只是强调自己是苏格兰人？ 一定不会说自己是英国人。 哦，这么厉害。是。哦。 是，一定是，根本这个是自然反应来的咯。你不，因为你不会想，你不需要想的嘛，你问他是什么人，他一定会告诉你是 Scottish。他们都是说，譬如我哋香港有同埋中國，以前咧我哋有 one country two system 噶嘛，我哋有一國兩制。但係蘇格蘭一直以嚟佢都係一個 country 嚟嘅，喺英文嚟講，佢 我想問下啦，嗱，如果你喺英國以外，咁你如果見到一個英國人，你見到一個蘇格蘭人喺英國以外啊 嚇，係， 咁 譬如澳洲咁， 係蘇格蘭人定係英國人咧？當時你在英國裏面，咁你問佢係咩人，咁好明顯佢會講佢自己係蘇格蘭人啦，就等於澳洲，你在澳洲裏面，哦 ，Where do you come from？ 咁佢可能話，哦 ，I came from Sydney， 咁，因為你喺個國內啊嘛，但喺個國外咧，英國嘅國外係咪佢哋都自稱自己係 Scottish？ 係啊，都冇乜疑問嘅，佢有可能會話自己喺UK 嚟，或者係。有可能會咁講，但係佢都一定會話自己係 Scottish 咯。咁佢哋都好多呢啲咁嘅笑話啊，即係英國同蘇格蘭之間嘅衝突，即係而家可能而家現代人睇嚟就得啖笑咁樣，就會講翻個笑話去講翻以前嘅瓜葛啊咁樣，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嘅，係啊。 係咁嗱。其實呢個兩個嘅即係地區啦，我哋叫下即係Scottish 啦，同埋呢個英格蘭啦，其實結合咗超過300年，佢1707年嗰時候咧就係正式自己係結合埋一齊啦。咁300年以嚟咧都，如果係你咁講，都同床異夢都好痛苦喎。其實 因為係啊，其實你佢哋英國真係好特別，佢一個好細嘅英倫三島啦。咁如果你睇個主島就仲細添，如果你 cut 咗去威爾斯啊同埋愛爾蘭就仲細，咁就剩翻英格蘭同埋蘇格蘭。咁蘇格蘭佔咗成個英倫三島三分一地域。咁 其實英國大下個其實 係啊，好多下噶。咁但係你會睇到蘇格蘭人嘅性格。同埋，譬如英國人嘅性格，真係都係好唔同咯。蘇格蘭人係直好多啊，佢哋會係粗犷啊，有種粗犷嘅感覺啊，俾人一種。 因為咧，我哋一般人，我唔係話好識英國人，但係嚟咗澳洲之後，都知道英國人喺澳洲，如果講英文嘅嚟講咯，都相當之多噶。而且好多英國人咧，我知道喺澳洲好多時候佢哋唔入籍噶，因為佢哋好 自豪於自己的英國人的身份，即係多唔少都可能有少少睇唔起啲罪犯的後代。但是我自己就很感受到咧，即係澳洲人本身就非常開朗活潑，你可以話天真無邪添。咁但係英國人咧，一般咧，我哋自己嘅感覺就係相當之面裏藏針啊，即係佢窒完你，你都唔知道做乜，你可能以為佢讚你。 可能天氣差啦嗰度。 唔係，佢哋嗰種係一種好似懶有幽默感啊嗰種性格啊，即係你講得唔好聽啲就係佢哋虛偽啦，但係講得好，其實佢就係一種即係比較無岸嘅性格，即係唔係話好似我哋講嘅澳洲人咁開朗活潑，同埋乜嘢都睇得到喺佢塊面度。嗱，你睇下英國人本身都係比較瘦長，我哋嘅印象嘅英國人咧，好少話揸住包大薯條喺度食噶。或者坐在那個sofa那裡，你就看著電視，好像一種很懶惰的狀態。美國佬當然是這樣，澳洲佬也是這樣，但是英國人的感覺給我真的不是這樣。但是好像你這樣說，蘇格蘭人又好像比較開朗活潑一點，是不是？ 蘇格蘭人是有另外一種係啦，佢會直啲啦，佢有一種粗狂嘅，即係佢係好原始嘅感覺，因為同澳洲人又有另外一種分別。因為如果你去到蘇格蘭咧，其實以前有一套，因為我比較關注蘇格蘭，我就會記得咧，其實以前有一套香港電影咧，係講話蘇格蘭嗰套電影個名就叫做《天涯海角》，咁呢個四個字咧就好適合形容蘇格蘭。你去到咧就會覺得係你真係去咗天涯海角，你真係會覺得咧自己係去到世界嘅邊緣嘅。我都會去過一啲地方係真係都係幾世界邊緣，譬如紐西蘭啦，都係幾世界邊緣。但係你去蘇格蘭咧，配合埋嗰種好粗礦嘅海岸啊，好多風雨啊，成日都係陰天。即係譬如我哋喺澳洲叫陰天咁樣啦，嗰啲 Scottish 咧就會話啊，今日天氣好啊，咁樣嘅佢哋。 我都有少少嘅資料就揾咗啦。其實咧 ，Scottish 咧真係好大下嘅，因為如果佢獨立咗之後咧。英國是沒有了三分一的領土，8%的人口，因為它的人口是有100多萬、整個英國人口現在我抄到的資料就是6300萬，也沒有了不夠 10% 的人口， GDP 呢就沒有了 9%、所以呢其實今次那個我們叫公投先啦，因為投完之後才知道獨不獨立的嘛。這個公投其實除了是對它的本國啦，當然有很大的影響啦，但是對於世界來說呢，我都相信是一個很大的注視點。你又覺得為什麼？實在英國當然是一個不是一流都二流以上的國家啦，但是而且它的國土是非常小，人口都不是多，它的獨立或者是企圖獨立的運動，為什麼你會覺得引起世界的一個很大的焦點呢？ 我講講我的觀點先啦。咁呢個其實同英國的歷史好有關係咯。首先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咧就好香港的朋友就好懷念英國人的管治嘅。咁原因好簡單啦。咁因為喺英國撤出香港之前嗰幾十年，咁佢哋有一個善治啦，就將即係喺1967年暴動之後，將香港管理得好好啦。咁直到去彭定康嘅時期，就更加係將香港嘅政治制度上嘅民主成分提高啦。咁一切都好美好。咁直97之後就一落千丈啦，好多嘢。咁香港人好懷念英國，係好明白。但係其實喺世界好多地方嘅人，有一批，譬如話澳洲、加拿大、美國，咁尤其是美國。係而家係世界霸主，其實佢哋都係源自英國噶嘛，咁變咗其實你講翻呢個英語世界嘅影響力當然好大，咁即係等於如果英國有事，咁即係好似你阿爺有事喎，呢個真係阿爺啦，阿爺有事喎，咁大家梗係會關注咁。咁另外一班， 但係我想問咧，你剛才講嘅咧就香港人會比較關注啫。嗱，其實香港人咧有個好大嘅特色嘅。佢除咗自己嘅嘢，自己層樓咧，就關注香港事都唔多嘅。嗱，社會民生可能會多啲，政治都唔係多。你要去關心世界大事咧，就除非係嗰啲死人冧樓啊、墮機嗰啲，或者同香港有關嘅。 如果一般嚟講，佢真係關心比較少。咁咁你講嘅今次，我唔知道香港嘅朋友其實係咪真係好關心啦、啊、我想象中唔一定啊。但係我嘅意思係，其實呢一個蘇格蘭獨立運動其實成為世界嘅焦點喎，唔係香港人嘅焦點喎。 係啊係啊。 你又點睇咧？ 咁係啊，咁我首先就係英語世界，佢哋會關心呢個係一個合理嘅啦，因為佢哋祖先嚟噶嘛，嗰度係。咁另外就係有一班世界，另外咧有一批人咧就係話，當英國撤出，其實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唔有好多人咧，除咗英語世界，好多人都好老土英國嘅，即係佢哋唔係咁中意英國嘅。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其實佢哋喺二次大戰之後撤出，即係首先佢侵略人哋，攞咗人哋好多資源。跟住原來佢撤出之後咧，又留低好多蘇州市，人哋一個國家又變成兩個國家，就不停喺度打仗，咁包括到南歐同埋中東嘅國家啦。即係喺呢兩方面呢、這個歷史嘅原因啦，我覺得就會造成大家都好想睇呢個大英帝國最後連呢三分一角度都冇埋，睇住點樣撲街咯。 啊，你呢個觀點 啊， 相當之唔回報，啱啱睇完唔回報其中 一文章。嗱，咁呢個但係呢個係事實嚟嘅。 咁喺度睇話，英國如果連呢個都冇埋嘅話咧，英國咧就會面臨崩潰啊！咁啊，好似一種一塊得意洋洋嘅狀態喎。咁咧，我就覺得你真係非常之認錯。 我都好文回報下嘅有時。咁但係我知道你都會有一個對於民族自決嘅觀點喎，係嘛？思華 嗱咁樣睇，我自己咧就從來都贊成。我記得我好多年前，我諗大概係十年前喺依度咧見到有一位嘅教授，咁咧佢就大鬧陳水扁。咁因為咧咁話啊，教授你做乜嘢咁唔中意陳水扁咧？咁啊，陳水扁主張獨立咯，即係當時佢有咁嘅觀點啦，即係陳水扁係即係主張台灣一定要係獨立於呢一個嘅中國以外，或者甚至係拒同佢溝通，或者拒絕同中國即係同大陸咧有更密切嘅關係啊咁。咁當時咧我自己立刻嘅嗱，一來呢位係教授係我好尊重嘅，我通常就唔係好想得罪，但我當時即刻已經同佢講，我話有咩問題咧咁樣，佢話梗係有問題啦。你有冇搞錯？即係想鬧我呢個教授好有火㗎。佢話：你有冇搞錯啊？佢話：而家佢即係話想搞獨立啦，搞獨立即係唔要一個統一嘅中國啦。咁已經係離天大罪啦。我話嚇，阿教授啊，唔好意思喎、啊，我咧就唔係一定好中意陳水扁，但我認為呢個應該由台灣人民嘅決定。陳水扁咧當然重要，佢嘅政策當然重要。我話而家唔係要唔要大一統，係要問一問。該地嘅人民咧，係唔係要大一統？咁於是話唔使講，邊個唔要大一統，就係民族罪人。嗱，呢位教授而家係七十幾歲嚇，香港著名嘅教授嚟嘅。咁我好相信呢一個係相當代表到我哋嘅上一代，甚至係我呢一代人嘅所謂中國人咧嗰種所謂大一統係冇辦法逾越嘅一條嘅底線。咁我唔知道你點樣睇啊，唐 Sir 我成日都懷疑嗰個大一統嗰個統到去邊條界嘅喎。我細個咧就我都聽過呢啲咁樣。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讀中文科咧，小學嗰、那個先生都係教我，喂，我哋中國嘅國土係原本係一塊完美嘅海棠葉，不過唔知點樣喺內蒙古度俾人嚼咗一忽，就好傷心啦。咁我嗰陣時又覺得。我又信以為真喎，跟住慢慢 都流咗兩滴小眼淚， 好似三滴添喎，真係。咁跟住即係慢慢成長啦，咁樣就即係開始對呢啲國土上嘅嘢有好多質疑，同埋再睇翻歷史，其實到底邊個朝代嘅國土先係神聖嘅咧？點解清朝明明係外族統治嗰個又變成咗中國嘅國土咧？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問題會出現咯。 我諗如果中國人嘅觀點啦嚇，就好簡單啫，越大越好咯。所以我哋覺得咧，嗱，元朝咧雖然佢哋 係我正想問呢個問題， 但係後來發覺，咦，佢係橫跨歐亞嘅一個嘅所謂偉大帝國咧，立刻又興奮起上嚟。 咁其實而家已經有歷史學家好多時候話，元朝開始其實中國已亡，因為元朝之後啊，跟住異族統治，雖然其中有一個少少嘅明朝，曾經有成即係二百幾年嘅即係歷史喺度啦，但係基本上嗰個所謂文人政治啊，或者我哋中華民族好多嘅優良傳統，或者整個華夏文化咧，基本上由元開始已經係完結，中國可以話由嗰陣時候已經開始亡。但是我哋中國人咧都不忘將呢段歷史係寫去，而且寫到係好光輝，因為嗰陣時夠大啊嘛，係歷史以嚟係最大嘅一個橫跨歐亞嘅最大嘅國度，咁所以咧就興興奮奮咁啊寫咗落去我哋嘅歷史度咧。阿唐水，我同你一樣噶，我哋細個讀嘅中國歷史咧就係個國境越大咧就越興奮，咪邊忽唔見咗咧就好似好悲傷。我自己記得到呢個七八十年代，我嗰陣時好細個啊，咁講起呢一個釣魚台事件嘅時候咧，但自己都即係無法覺得咧一眨呢個眼淚，而家諗翻起嚟覺得非常之可笑。 不如講翻蘇格蘭啦，我哋。因為聽日就投票啦，咁其實而家講嚟講去，睇翻正面嘅即係反對嘅意見咧，好多時都係關注個焦點，其實都係金融，我都睇唔到有啲咩其他太大嘅原因咧，係提出咗，包括係由英國政府啦、三個黨啦，或者係大銀行啊。輿論啊，我都睇唔出有啲乜嘢實質嘅反對，除咗貨幣同埋金融之外。 我想問下你啦，阿唐水，我自己咧睇咗少少一啲嘅資料咧，我由始至終咧其實都唔係好搞得清點解蘇格蘭要獨立，因為咧我睇嚟睇去都係一個宗教經濟上嘅原因，但係你剛才頭先講嘛，你話其實兩個地區咧。不嬲都貌合神離，只不過係因為幾百年前嘅一個嘅聯合起上嚟，咁於是就陸陸續續一路延續到去今時今日，而家又再因為人民嘅一種對自己嘅前途嘅自決，於是就有一個咁樣嘅公投嘅運動啦。但係基本上，你覺得嗰、那個主要嘅原因係咪真係情不投意不合咧？ 係咯，就係、是、咁簡單。 兩個唔同嘅民族其實就一樣噶，我諗都係嗰個種族嚟噶，係咪？佢哋語言啊，嗰啲應該都係類似噶，嗰啲blood啊，即係血統都係，應該都係噶，係嘛？ 都 歐洲嗰啲亂殺龍噶啦，其實。 唔係咁，如果你真係好清楚咁樣去界定嗰個 bloodline 咧，咁樣就會亂一啲嘅，但係喺個民族身份上面，其實佢哋係好清楚就係。Scottish， 咁佢就係 Scottish， 即係我著裙嘅，係嘛？我英國人唔著裙噶嘛，即係好最簡單啦，係啊。 見到係啊，嗰啲 Scottish 其實我喺澳洲見過好多次佢哋著裙喎，因為佢哋有啲咁有啲儀式要舉辦嘅時候咧，呢度嘅好多我相信係英國人或者佢係蘇格蘭人啦，我唔知佢啊，唔會問佢嘅。咁佢哋係一啲嘅樂隊或者風笛隊嗰啲咧，佢哋著起好筆挺嗰啲裙咧，係非常之靚同埋非常之有型嘅喎。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咧？ 有 好近距離添啊，因為佢哋有時譬如有某啲嘅大嘅即係儀式要舉行嘅時候咧，佢哋可能要去食飯啊，咁佢哋著住呢啲咁樣嘅即係好得意嘅民族服裝喺啲商場度食飯啊，咁我哋會見到佢啦。 係咯，即係相等於佢哋嘅民族服裝咯，好似日本人做和服咁 啊。好靚啊，同埋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啊，因為我好中意手袋噶嘛。咁佢哋即係攞住自己樂器，同埋著住條蘇格蘭裙，著住好靚嗰啲襪啊，一對長襪咧，三個骨襪，同埋一對好得意嘅鞋，佢就一定有一個好靚嘅皮手袋嘅。你有冇留意啊？ 有啊，毛神神啊嘛。係 啊，所以咪係講喺個蘇格蘭裙嘅兩腿之間，嗰個毛神神嗰個係咩嚟？其實我一早已經知道個答案，答案就係嗰個好靚嘅手袋，因為手工係非常之精美，而且佢裏邊有啲銀器喺度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女士見到咧一定係愛不釋手嘅。咁我曾經係即係問過一個蘇格蘭嘅即係風笛隊嘅一個嘅老人家阿伯伯咧，就借嚟睇過，我覺得係手工非常之精美，而且係好靚，同埋真係男人戴起嚟都係一啲都唔會係肉酸，甚至係覺得好風格係非常之統一，好我唔會覺得好 man， 而係覺得好精美， 好精美，同埋覺得好有型、好有款，同埋我見到嗰個伯伯係好老噶啦。啊，咁佢咁老孭住呢一樣嘢，一啲都唔覺得肉酸，係直情係覺得佢先至襯。如果你話一個係女仔啊，或者一個後生嘅，可能個感覺反而唔係咁純，咁純，即係咁純啊，好清純地有一種嘅蘇格蘭味喺度咯。咁我自己就係好中意呢啲好有特色而又咁精美嘅呢個民族服裝。咁即係俾人個感覺係相當之好噶。 係啊，其實蘇格蘭一路都係唔係咁多人注視嘅，所以你話去旅，就算去歐洲旅行咧，我諗唔係太多人會去蘇格蘭。咁其實但我都會幾鼓勵大家去嘅，我去。 但係我頭先睇到有一個英國嘅 BBC 嗰度咧介紹今次嘅民族自決運動咧，佢就係即係講今次如果佢哋真係獨立成功嘅咧，英國就會冇咗三分之一嘅領土啦。而佢特別提出咧就話，而呢個係包括咗好多嘅美麗嘅山脈同埋河流。咁即係話咧蘇格蘭應該係一個好美麗嘅地方。 絕對係嘅。佢嗰種美麗呢，你話譬如你先講文化建築嗰啲，佢唔係話好似巴黎嗰種華麗嘅，佢其實都係粗礦嘅。佢係如果你譬如喺愛丁堡嗰條大街呢，就唔係大繁盛啦，當然比起 Sydney 或者係比起香港嘅尼敦道，咁但係可能都比起 Auckland 嗰條Elizabeth Street 都差唔多嘅，咁其實一邊咧就係鋪頭，咁係最旺嗰條街嘅。咁譬如你左手邊咧就係鋪頭，嗰條好似叫 Princess Street， 如果冇記錯。咁右手邊咧就係一個山丘，咁山丘上邊咧就係嗰個城堡，就係嗰個城堡啦。咁嗰條街如果你行曬嗰條街去到街尾咧，就係另一個山丘。咁嗰個山丘咧上邊就有一間好古老嘅教堂。咁相傳呢耶穌嘅聖經入面嗰個聖杯，耶穌嘅血脈呢就係藏喺嗰個教堂嘅下面啦，根據呢個達文西密碼所講。咁 你講個達文西密碼係本小說嚟 嘅，係小說嚟嘅啫。 Actually 真實地你有冇去過呢個教堂？ 我有去過，有去過，即係一個好古老。咁佢正如我所講，唔係華麗嗰種靚咯，而係 小教堂好多時都 簡樸，都係大嘅，但係佢係譬如係都係粗礦嘅石頭嚟嘅，譬如好似城堡咁樣，都係嗰種感覺咯。咁你知蘇格蘭喺好凍嘅天氣，佢又會飲威士忌啦，出名。咁我記得喺嗰、那個城堡嗰度咧，嗰條叫 High Street 啦，就行落嚟去到尾咧，去到街尾咧，就係而家英女王嘅。就是英女王的行宮嚟嘅，咁其實成個城市都好古舊嘅，好似一個古董咁樣，古舊都好緊要。 好有型啊！ 好有型啊！ 好有型。 係啊， 咁中意呢啲 啊。係啊，你應該去下揾機會。咁 有機會一定去。咁咧，其實我同埋我睇完呢啲資料，我覺得有個最大嘅感覺咧，就係、其實今次嘅離離合合點樣都好啦，結果係點都好咧，完全係冇憤怒。完全係冇話悲憤啊，或者責啊，或者係兵戎相見啊。咁而且裏邊最奇特嘅一樣嘢，完全冇講到嗰一個民族啊，即係冇話要愛國、 大英帝國、 民族主義啊，完全我見唔到。起碼我自己睇咗咁多資料，從來都冇。呢個係令我覺得完全冇訴諸一種情緒嘅，或者你又要。忠君啊，要愛國，因為真係有個君主噶嘛。你唔忠君，你唔愛國，你背叛嚇、你咁樣係即係將呢個大一統嘅帝國咧嚟到斷絕咗。咁呢一種咧，簡直係一種滅絕整個帝國嘅一種行為。我唔覺得有任何一絲一毫有咁樣嘅情緒化嘅表現，或者唔係情緒化，甚至呢一個嘅表達方式都好，令我係覺得非常之詬異同埋。相當之感動。 係啦，我諗當中就有一種好微妙，就係、或者真係對中國香港人有一種比較難理解。佢固然今時今日蘇格蘭人唔會仇恨英國人啦，但係同時間佢又覺得自己唔係英國人喎，咁所以先至會有呢個咁嘅獨立嘅呼聲就出嚟，而呢樣嘢又可以去用文明去解決嘅。不如下一節我哋。看看深入啲，睇下兩者即係英蘇之間同埋 中港之間的人他們有什麼分別？ 好啊 好啊。